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威廉·乔伊斯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任蓉蓉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，长江出版传媒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恐龙鲍勃和拉扎多一家探险记。在皮姆利科山住着拉扎多一家，拉扎多一家可是很有趣的一家人。每一年棒球比赛开始之前，他们就会离开可爱的家，到远方去旅行。拉扎多博士总是这样解释： 旅行是一次冒险，冒险让你想家，而棒球赛又能让一切都回归正常。 拉扎多一家旅行回来，总是能带回一些惊人的财宝。市长夫人德古穆里太太很嫉妒地说， 我很想知道他们这一次会带什么东西回来。 这一次，拉扎多一家绕着地球旅行，从这一边一直到那一边，伦敦、罗马、桑吉巴尔还有克利夫兰。当他们在非洲探险的时候，拉扎多博士的儿子小斯科蒂拉扎多离开了营地，竟然带了一头恐龙回来。这是一头绿色的、长得像小山一样的、长着细长脖子小脑袋的恐龙。小斯科蒂拉扎多说， 嘿爸爸，瞧瞧我找到什么了。 斯科蒂的两个妹妹塞尔达和威尔玛恳求爸爸说， 我们能留下它吗？ 拉扎多博士说， 没什么不可以的。 拉扎多太太说，他看上去有点像我的鲍勃叔叔。而拉扎多家的保镖曾布却什么都没有说。斯科蒂拍了拍恐龙的鼻子， 嘿鲍勃。 恐龙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就微笑着摇了摇又长又大的尾巴，于是鲍勃就成了他的名字了。和鲍勃在一起啊，探险就变得有趣多了。拉扎多家有个习惯，早上游泳，下午打棒球，晚上睡觉之前在篝火边唱歌。一天晚上，当唱完了一首快乐的歌《变戏法》之后，拉扎多太太说，跳跳舞，和恐龙一起玩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？有一天，他们探险来到了丛林深处的尼罗河岸边。拉扎多博士说， 嘿，我们下水航行吧。 他们就把巨大的恐龙鲍勃当成了一艘船，在他的背上做了个小小的平台。鲍勃船驶入了河里，小塞尔达赞叹说， 鲍勃带路真是独一无二的旅行方式，再也不会有人像这样做了。 所有的人都唱起了那首歌，带我去看棒球赛，连鲍勃也一起跟着哼唱。只有他们的保镖曾布一声不响，只是用脚打拍子。不过就算这样，一切也还是棒极了。恐龙鲍勃和拉扎多一家越来越亲密，可是他们也实在不能把这么大的一只恐龙一路带回皮姆利科山呢。博士说， 哎，鲍勃带我们玩遍了尼罗河，如果我们不回报他，那可真是太不礼貌了。 于是拉扎多博士预定了一艘豪华游轮，鲍勃吹起游轮上的管弦乐队送给他的小号，乘客们就在鲍勃的背上跳起康佳舞。斯科蒂说， 我觉得他喜欢那只小号。 塞尔达说， 我要给他写一首歌。 每天晚上，孩子们都会带鲍勃到游轮的烟囱那里睡觉，还给他带一份睡前的点心，两个花生酱配波罗纳熏香肠三明治和400个荷兰巧克力蛋糕。然后塞尔达就会献上一曲特别的小夜曲《恐龙鲍勃之歌》。鲍勃听了以后总是微笑着睡着。当他们到达纽约的时候，非常的轰动，拖船拉响汽笛，货船吹响喇叭，人们都站在桥上挥手。拉扎多太太说，看来纽约人非常喜欢看演出啊。而拉扎多博士说， 鲍勃将会给城里带来最了不起的演出。 全家人都坐在鲍勃的背上，就这样进城了。他们在纽约巡回表演，鲍勃在中央公园吃了一顿7500个热狗的午餐便当。之后他们赶上了一辆开往他们的家皮姆利科山的火车。这也是鲍勃第一次坐火车，他当然没法坐在车厢里，他坐在车顶上，他的脖子上系着丝带，丝带在火车的行进中随风飘扬。当他们到达皮姆里克山的时候，哇，整个城市交通中断，小狗汪汪大叫，人们开心地尖叫。市长夫人德古莫莉太太嫉妒的脸发青了，她大发脾气说， 哦，那个东西对我们的城市是个威胁。 可她的丈夫市长先生却温和地说， 我倒觉得她十分可爱。 拉扎多一家一起唱起了那首歌《我的家乡皮姆利科山》，而鲍勃就吹起他的小号，全城的人都跟着一起唱起来。记者们纷纷来到拉扎多的家，拉扎多博士告诉他们， 鲍勃会吓跑小偷。 塞尔达说， 他的小号吹得真的很棒。 威尔玛说， 他很会变戏法。 斯科蒂叫道， 他还能打棒球呢。 只有保镖曾布一声也不响。摄影师的相机亮起了闪光灯，报纸的大标题上写着， 拉扎多的长蜥蜴来啦。 这一下鲍勃可是出名了。皮姆利科山的生活是宁静的，在草地上吃饭，玩钓鱼游戏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份点心，听一首小夜曲。有一天，斯科蒂问道， 甜蜜的家，就是说你吧，鲍勃。 鲍勃这会儿正跟全家人一起躺在草地上，他还微笑着摇了摇尾巴。有一天，鲍勃和拉扎多一家在后院玩棒球，鲍勃能同时打右外场和左外场，要知道这两个地方的距离是非常远的，当然它足够大。皮姆利科海盗队的队员们看着鲍勃玩球，要知道海盗队还从来没有赢得过一场比赛呢，他们是历史上最差的球队。 不过整个皮姆利科山城市的市民都爱他们，也会观看他们所有的比赛。一个海盗队的队员说， 嘿，我真希望这个绿色的大个子能为我们球队打一场球。 第二天早上，鲍勃看到邻居家的狗正在追汽车，于是他决定加入狗。他一下子就用他的大嘴把汽车咬起来，然后叼到了空中。一个警察问， 嘿，你是不是拉扎多的恐龙？ 鲍勃点了点头，他就因为扰乱城市治安被抓进了警察局。鲍勃很喜欢在警察局里按下自己的指纹，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有麻烦了。拉扎多一家赶紧赶到警察局，请求放了鲍勃，可市长却不让他走。市长说， 对不起，我的妻子，不，是我的意思。我是说，你们不能让恐龙在街上乱跑，我们会在早上把它送回非洲去。 鲍勃难过地发出一声惨叫，拉扎多一家也叫了起来，所有人，甚至是警察，都跟着哭了起来，他们都喜欢鲍勃。那天晚上，拉扎多一家没有人睡得着觉。斯科蒂叹气说， 可怜的鲍勃。 威尔玛说， 就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了。 塞尔达说， 他连他的小号也没带上。 可突然，拉扎多博士跳了起来，他抓起帽子跑出门去。拉扎多太太说，别担心，孩子们，你爸爸从来不会穿着睡衣出门，除非他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。果然，很快，拉扎多博士和鲍勃一起回家来了。拉扎多博士轻声地说， 快来，保持安静，我们要逃跑。 第二天，在报纸上，鲍勃上了头条新闻。头条新闻上写着，拉扎多一家和蜥蜴都逃跑了，警察困惑不解。在这个时候，拉扎多一家已经上了公路。博士说， 如果皮姆克里山没有鲍勃，那我们也不想待在这里了。 拉扎多太太说，要么有鲍勃，要么全玩完。斯科蒂说， 鲍勃应该待在家里。 大家都同意他说的话，可感觉上好像还是有什么不对。塞尔达写了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我太孤独，我希望早早回家》。那天晚上，当他们在星空下露营的时候，没有人想唱歌。斯科蒂读着报纸，伤心地说， 棒球季明天就开始了，我们每年都是旅游完了回来要看棒球季的。 拉扎多博士说， 呵，好极了，是时候决定我们要去哪儿了。 拉扎多太太说，干嘛不让鲍勃来决定？鲍勃想了想，用他的鼻子在地图上碰了一个地方。 哦，是皮姆利克山，他点了皮姆利克山。 孩子们都叫起来， 对，我们回家吧。 第二天是皮姆利科海盗队的第一场比赛，体育场里挤满了人，没人注意到在场地外面还有个绿色的大个子。整个城市的人都来了，也包括市长和他的夫人德古穆里太太。球员们开始进场了，这时候播音员喊道， 现在出场的是皮姆利科海盗队的新队员恐龙鲍勃。 然后那个大家伙动了起来，哇，原来是鲍勃站在那儿。所有人都欢呼起来，连市长也跟着一起欢呼，只有德古莫里太太一声不响。鲍勃咧开大嘴笑了，然后比赛开始了。拉扎多一家在球员休息区为鲍勃加油，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他送水。 比赛快结束了，海盗队打得比以前好。当恐龙鲍勃站出来击球的时候，他们只需要一次跑垒就能赢得比赛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瞧，鲍勃挥动球棒，啪，嘘，棒球被打得飞得很高，高得不得了，直到飞出体育场不见了。这样，鲍勃就有充分的时间绕过一个又一个垒位，把鼻子碰到本垒上，然后赢得了比赛。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他们赢得比赛呀！拉扎多一家冲进赛场，拥抱鲍勃。观众们从体育场出来，一路上都在欢呼：“鲍勃，鲍勃！”市长的欢呼声可是最响亮的。这下鲍勃成了这个城市的英雄。只有德古莫里太太哼了一声说：“ 我还是要说，他对我们的城市是个威胁。” 可斯科蒂却说：“我保证他再也不会追汽车了。”突然，鲍勃弯下脖子亲了亲德古莫里太太的脸颊，他大吃一惊，不过没有皱眉头。市长说：“ 也就是说，他可以留下来了。” 万岁！拉扎多一家喊了起来，他们开心地又唱又跳，表演变戏法，整个城市的人都加入了他们。那天晚上，鲍勃和拉扎多一家在后院野餐，在晚餐以后，他们的保镖曾布拿出了乐器，斯科蒂敲鼓，鲍勃吹小号，其他人吹祖卡迪。拉扎多博士和太太说：“ 为鲍勃干杯。” 威尔玛说：“他是最好的棒球手。” 塞尔达说：“ 他也是最好的演员。” 斯科蒂说：“ 对我们家来说，他是最好的恐龙。” 曾布笑了。塞尔达开始演奏那首《鲍勃恐龙之歌》，他们唱啊跳啊，在夏天的夜里一直开心到很晚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的爸爸和呱呱的妈妈发生了争执，妈妈有些着急地拉着行李说要回娘家，爸爸一看急了，于是手指灯泡发誓对妈妈说：“如果我们俩再着急生气的哈，这灯灭我就灭。”这个时候忽然灯一下子真的灭了，爸爸心想：“啊，没有这么准吧。”正想着呢，忽然灯又亮了，然后爸爸和妈妈同时转头看到呱呱站在开关那里，他站在那里对爸爸说：“ 爸，刺激不？” 4岁时候的呱呱非常调皮，有一天他又惹舅舅生气了，舅舅就对着他的小屁屁啪啪的来了两巴掌，这下可惹恼了呱呱，他一个人站在门后生闷气。呱呱的妈妈去哄他，对呱呱说：“哎呀宝贝，行了啊，要不妈妈去帮你打过去出出气好不好？”这个时候